而是双方共同的责任。筹备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总统辩论委员会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15号举行的第二场总统电视辩论。竞逐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团队质疑取消辩论没有医学根据，强调特朗普已经准备好将会健康地参与辩论。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会将重心放在筹备定于今个月22号举行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到时将会要求参与者遵守防疫的措施，包括接受病毒检测、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特朗普早前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委员会之后宣布第二场电视辩论改以视像形式进行，以保护参与辩论人士的健康和安全。特朗普批评视像辩论做法荒谬，自己不会参与。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位于南海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压区。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是位于南海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期有大雨和强风。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挤塞，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有啲车龙，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系车多，龙尾排到太古城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仍然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狮隧口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观塘，龙尾排到风力楼。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弥敦道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宝云角。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因为有紧急维修，弥敦道去旺角方向近柯士甸道嘅第二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就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啦，弥敦道去旺角近柯士甸道嘅第二线系仍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要健康，除咗注重饮食同运动，仲要做足预防大肠癌嘅措施啊！ 我参加了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啦，50至75岁的香港居民而家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的话仲会照大肠同切除息肉。 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啲，或者打3565-6288揾专人问下啦。 梁又千。你个人咁燥底，你又觉得波胜十分满分嘅话，燥底指数有几高呢？ 两分啦、啊，我觉得佢系一个非常之开心嘅人啦、啊。可能发肥系喺个心度自己行埋一边就冇咗嗰啲咯。 Hello， 我系 Crystal 梁又千，想知道我拣我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老婆一阵间咧，我去超市入货，同埋买嗰只米，而嗰只咧太硬啦。你仲有冇嘢买啊？ 食软饭真系好咩？ 喂，你讲咩啊？我几时食软饭啊 ？B B 啊，我意思系唔中意啲米冇咬口啫。你唔好嬲啦。不过今日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洁彤嘅周末有情人就真系讲食软饭啦。 啊，系、啊、老婆，我今个月啲零用钱呢？ 今个星期的二台院线有苏丽珊和顾定轩介绍他们最新的灵异电影。 咁我自己喺套戏入面嘅角色，好似一个通灵嘅少女去揾翻自己死咗嘅一个爸爸。咁点知咧揾咗幼男翻嚟。咁佢喺戏入面系一个好胆小嘅，即系一只鬼嚟。我就觉得搞错，你身为一只鬼咁细胆嘅，你点吓人啊？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至12，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今日推介一下个时间先啦。 推介一下呢个时间靓啊，呢、這个。而家嚟到啊 ,10 月10号啊，星期六下午2:11。 好，跟住到天气啦。 天气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5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好，今日发生嘅应该话今日要提嘅一个古仔呢，係早几日发生嘅一件惊栗事情嚟㗎。 边係惊栗啫， 惊栗嘅事情应该星期 三啊， 星期四啊，係啊，星期四嘅惊栗事情。 係 好啦，请你讲下发生咩事。 嗱，就咁嘅，嗰晚我哋喺公司咁又度嘢录嘢啦。咁有位就肥仔话我又去厕所先啊， 去厕所、 哎、我又去啊，咁 系唔系有个因由嘅，系啦，嗰晚食得太饱，我哋讲食得太饱，系啦，咁话说嗰晚咧就阿琼同埋阿 Eric 都要咁啱留嘢一齐工作啦， 要整嘢， 系啦，咁我同阿波就要度一阵个剧本啦，系系系，咁跟住之后话喂啊嗌外卖啊，好好嗌外卖啊，咁样。即係有通常嗌外賣咧， 呢、啊這個係都可以講啊！ 嗌外賣有幾個人喺度咧，就一定係食好嘢嘅。 冇錯啊！ 第一個就係凌志偉， 哦耶耶耶！ 另一度啲嘢咧係好食嘅， 係啦 係啦。第二個咧就係嚴瓊啦， 嗯， 係啦。呢兩個人嗌嘅嘢食咧係有保證嘅， 基本上你唔使操心㗎。 係啦，而有邊兩個人喺度，你係一定估到都係食嗰啲嘢咧？ 我哋兩個， 第一個黃冠斌， 哦， 係啦，都係食 pizza 嘅， 係佢冧落嚟 pizza。第二個張俊一都係食 pizza 嘅。 都有嘅，转下咩？ 好少 鸡咯， 我唔系食炸鸡就系食汉堡包噶啦，系啦。阿邱国成都有时话唔得，今日想食饺子，即系佢都会变下， 系或者想食下啲热嘢湿。 我谂我十次得一次会变嘅啫，大部分时间都系话想食快餐嘅。 系啦， 咁啊，所以如果有阿严琼咧，同阿凌公子喺度咧， 搞佢就得噶啦， 食物嘅保证。 我妈卡声啊， 系啊， 厨师发版。 严琼试过外卖咗个边炉翻嚟啊，冬阴功汤底。 咁你知道几劲 啊？不得了啊！佢仲要啊，嗰次嘅外卖，据我所知系个汤底系一间铺头啦，食材一间铺头啦，同埋 啲肉系另一间啦， 啲肉系另外一间啦，系啊系啊，咁啊 系啊，但系啦，即系啱啱你讲嗰晚即系而家讲紧嗰件事嘅当晚星期四晚个小插曲就 系 咁，我同 Eric 咧就落去攞呢个外卖啦，帮手 嗌咗一间 D 字头嗰间。D 字头嗰间 系，但我意思嗰间食店系薄饼快送啊。或者薄饼快线啦，应该叫 我唔记得系咪嗰间， 系薄饼快线啦， 系啦。咁跟住，总之送嗰间咧就系 D 字头嘅，咁啊落到去，咁啊咪帮手攞咪行落去 咯。即系澳洲嗰个啦， 系啦。咁点样落到去咧？死啦！我哋冇单冇剩嗰啲，唔知嗌咗咩食嘅，因为咧我哋落到去见到两架电单车喺度， 咁但係， 所以咧喺呢個位即係題外話，零工只係好過嚴勤嘅， 係， 因為零工只係一條龍服務。喂，我嗌嘢食幫嗌埋，好，我幫你拎埋，錢都唔使俾啊，隨時係啊， 喂， 我有好多次都冇俾錢佢，跟住嚴勤咧 咁大聲， 嚴勤就喂嗌咗嘢食㗎啦， 係啊， 你哋落去拎啊，我錢唔使俾， 我唔想喐啊，咁樣 係啦。 咁啊落到去， 如果二楼可以坐的士落去 lobby 嘅话咧，严琼系会坐的士落 lobby 嘅， 仲要唔落车原车翻翻去二楼咁样。咁啊行到落去，行到去上集嗰度见到两架电单车，都死啦，边架先系咧？佢唔知，唔知嗌咗啲咩咁，真系行落去啫嘛。然后就记得个餐厅，薄饼快送。跟住咁啱對方先啊，係咪嗌咗薄餅快送啊咁？哦，係啊，係啊，咁我就攞咗嘢啦， 攞其中一架車嘅嘢， 咁諗住轉身走啦。跟另外嗰架電單車話：我呢度咧都係薄餅快送噶，呢度都係你哋噶，即係話佢用兩架電單車， 佢嗌咗三個半人 份，三人份量嘅啫，本身 三個半人啦，計埋你半個啦，黐少少啦，係啊，因為我食咗嘢翻嚟。 三个半人份量，两架电单车，我食咁耐外卖都未试过两架电单车送，大佬啊！ 好啦，跟住就翻到嚟打开啦，三碗荞麦面，两碗两块嘅 pizza， 两块谂下， 唔系两件， 系两块大块， 我唔知系咪 条形嗰啲啦， 条形嗰只系啦，三盒鸡串烧， 系沙律都两三个， 沙律有两个。系啦，意粉有两个，软壳蟹一个，姜葱爆牛肉一个， 系三个半人食啊！你记住， 嘢饮有两杯，不过嘢饮佢自己饮嘅，我哋冇份。 跟住已经问做咩嗌咁多咧？ 系啦，仲有一啲垃圾嘅小食咧， 系啦， 加加埋埋嗰度起码有廿盒嘢，三个半人食廿盒嘢，然后有两盒嘅 pizza 同埋三盒嘅意粉，三盒嘅荞麦面。严琼话：唔好意思，我今日真系好肚饿。 系啦。咁啊， 好肚餓啦，咁啊食啦，咁肚餓真係食嘢嘅， 因為就以佢嘅講法啦，佢話嗱，我係想食一盒荞麦面啦，自己， 咁 你 哋太好味， 咁你哋仲有 好味啊， 仲有兩個半人，我冇理由唔嗌多個噶，咁你哋咪冇得食咯， 係啊， 咁你嗌一個你 share 好少啫， 係啦， 單件計係少嘅，但你 total 廿盒啊嘛， 就好似佢雞翼嗌咗兩客，嗰度有八件啊嘛。 一盒都八件啊，好似 一盒四件， 食完 系啦。咁我咁佢话咁一人咁一人一件好合理啊。咁冇理由咁寒酸嘅，一人两件啊， 都正常啦、啊，好似 都系嗰句。但系你嗰度加埋有廿样嘢、啊，我话个比例咧，或者个比喻就好似以前僆仔去食放题咁样啦。 系 四个麻甩佬去食放题， 嗯， 三文鱼十二件，一人三件，写落系咪？写落， 写落， 写落。好，油金鱼要唔要？ 要 好，一人三件 ，OK。好啦，希凌鱼要唔要？ OK， 要 三件， 系饭粒杯，饭粒杯， 耶，好啦，甜虾 ，OK， 好， 虎虾都要， 包片 要， 好，吞拿鱼 多啲， 死啦，我想食刺身添，阵间 今晚食我哋边？ 咁跟住之后，咁你咁嗌埋有一堆嘢啦嘛，系咪先？虽然每样都系三件，但你转头整埋嗰啲鸡软骨三件啊，跟住就鸡肾又三件啊，牛舌啊 嗰啲咧，都几廿件啦， 系啊。 咁跟住好啦，咁我哋就唔紧要啦，肚饿啦，嗰晚真系 肚饿嘅。 咁跟住我开始食紧头盘啊，食紧个荞麦面，我讲到咁霹雳啦。 跟住俾翻 credit 阿琼嘅， 系好食嘅， 好食嘅， 系好食嘅。咁咪先食啦，咁啊食紧个荞麦面啦，食紧个沙律啦，开始啦。跟住佢突然之间， 佢食完个荞麦面， 系啦， 啜咗个杯冻柠茶，啜咗两啖。我想讲啲嘢啊， 系佢有少少内疚嘅。 我想讲啲嘢啊， 我话点啊， 你哋唔好嬲，我饱啦，我饱啦，跟住就自己尴尬咁样。 我哋全部人 演绎得非常之好啊， 好好啊，已经有一种想再闹多次嘅感觉啊！你演绎到，我同 Eric 同阿一三个系呆咗望住佢， 乜嘢啊？ 乜嘢啊？嗰度 当然系得我讲乜嘢啦。你两个系加咗其他字落去 啦，加其他字喺呢个演绎度。你真系你听到个古仔，你都想同佢讲乜嘢啊？台面嗰啲又啲盒都好似未开咁样 啊，有 系啊， 系啊，好多盒未开其实 啊。跟住你望住 咁但系你本住识食为香港 系 啦，肉肉肉唔系肉肉系健康住系识食为香港， 识食为香港有只嘢咁啊， 系我哋做咗两个嘅决定嘅， 嗯， 第一个决定。 Eric 是打包了三盒嘢完整地啊， 未开嗰啲冇开， 系啦，未开嗰啲冇开，佢应该打包了 一个 pizza， 一个 pizza， 唔系 pizza 留咗俾我哋， 系咩？ 系 pizza 留咗啊？ 系成，佢系打包了个意粉，打包了一盒鸡串烧，同埋一盒肉嚟噶，唔记得咩肉啦，三盒嘢完整地拎翻屋企，佢话嚟紧两日嘅翻工 lunch 都可以食呢啲啦， 哇！ 几好啊，系咪先？系啊， 未开盒嗰啲佢又唔好。 即系计翻 ，sorry， 计翻，严琼咧嗌外卖好过阿玲嘅。 嗯，因为你唔知食一餐。 系啦、啊，你唔知食一餐，佢包埋你听日啦。好啦，咁第二样嘢系咩咧？叫咗周摄翻嚟，喂，你未食饭嘅话，你唔好食啊。系 啊， 啊，你唔好食饭，唔好食饭，翻嚟有嘢食。 因为咧，佢嗰日有 send message 俾我哋，因为佢知道我哋近排咧嗌麦当当咧好黑仔啊。 系， 因为已经试过几次嗌完之后冇嚟到啊，或者齐晒餐啊一嗰份啦、啊，所以咧周摄咧佢翻嚟之前咧。我谂八点零就 send 个 message 嚟，就话喂，想唔想买食俾你哋啊？咁我唔使啦。 费事我哋又喺公司折堕啦， 折堕啦。喂，今晚唔使啦，今晚你哋本身自己买啲嘢食，跟住我同阿琼啲嗌咗啦。跟住后屘去到十点几，跟住即系我哋已经食到好饱啦。我 send message 俾阿少话，喂，你买嘢食未？你未嘅话咧，千祈唔好买。公司有好多嘢食等紧你，你翻嚟个人咧就得噶啦，就有得食噶啦咁。所以最后嗰度咧系要咗四个半人嚟食。 系啊。 系啊，周氏翻嚟， 你要计四个半人系有得拎走嘅四个半人、啊。 我哋上面仲有个意粉同埋有一块真系细一件 pizza 啊，谂住一食啊。 系、哦，所以同严琼食嘢几开心， 包 埋你几日嘅饭啊， 包几日伙食啊。 系，喂，我真系你同严琼讲咧，佢真系大方嘅， 真系嘅。 系啦、啊，佢话喂，好好嗌啊嗌啊，肚饿嗌啊肚饿嗌，即系佢呢方面好。 好好 好嘅，系啊！你随时阴啲阴啲，喂，嗌埋听日嗰份啦， 系啊， 系我哋下次约佢礼拜四再嗌外卖，我哋嗌埋礼拜六嗰份，悭翻啲伙食啊，系咪先？太麻烦你，真系食得晒先好嗌啊嘛！ 唔好喺啲真系好肚饿嘅时候嗌，好容易做错决定啊，大佬。 诶、欸、，sorry， 波哥系嘛？ 系啊。 呢首歌唔系同严琼冇咩关系嘅， 好嘅， 系纯粹想听下呢首歌啫， 千祈唔好有任何解读， 系系系， 唔好上歌上线， 冇系啦， 冇暗示嘅， 冇。 亲爱的，亲爱的，跟我不顾后果的怎样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问到强求请告谁。爱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爱躺爱躺爱，每滴记忆如畏惧，陪着我在考虑，夜晚就吻在低温的考虑，愿未能未能过世的我们，唱着唱又唱，纵仰望有星星。 来靠近，你未能再度抛弃的回海，未能未能割舍的我们，将最初的真爱，让我痴醉，我 介绍下首歌啊， 听我呢一首啊。是泳儿的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沟渠唱泳啊。 听着这首歌有种迷幻的感觉啊。好像幻想你一堆 P 神二份当中游水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们来找你啊，你发梦的时候。不识我啊啦。 啊，有个人讲得很好。严琼今次真是肥过两架电单车。我们那晚有讲这句。 最近的你啊。 严琼干巴的好嘢。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粗野波成 与教练一， 教练可唔可以操下我啊？ 想点操？ 我最近冇乜做运动，肥咗好多啊！特别喺呢度啲拜拜肉，每次同人 say 拜拜。啲肉就掰下掰下咁揈啊！有冇方法可以掰掰啲掰掰肉啫？ 讲笑啲，拜拜。 唔系啊嘛，我系要讲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粗野波成 与。教练一， 教练可唔可以操下我啊？ 想点操？ 我呢觉得自己成日唔够气，每日行楼梯都喘晒气啊！啲人话你好长气噶，可唔可以 show 俾我睇，顺便教下我啫？ 嗱， 教练，你做咩拉低条裤啊？呢度点睇到你长气啊？ 呢度有。笑长气， 唔系啊嘛，不过我都做咗。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粗野波成 与教练一， 教练可唔可以操下我啊？ 想点操？ 我在 gym room 见到啲师兄举哑铃都几十 kg 噶，唔好话要举啦，我连拎起个哑铃都唔够力哦。有冇话食啲咩可以大力啲啊？ 蒜头，因为加力。 唔系啊嘛，肥仔连英文都食到字。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粗野波成 与教练一， 教练可唔可以操下我啊？ 想点操？ 我听一个王姓 DJ 讲过，为你练大只是浪漫的事，但啲人又话要有人鱼线。又要马甲线先可以追到女仔噶，咁其实我应该要有咩线先追到女仔啫？ 电话线？ 唔系啊嘛，你又有道理喎、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粗野波成 与。教练一， 教练可唔可以操下我啊？ 想点操？ 啲人话要练大只咧，一定要吸收多啲蛋白质啊！但我点知道自己身体够唔够蛋白质啫？ 睇粒蛋？ 唔系啊嘛，咁直接？ 系睇你屋企一日食几多粒蛋？ 唔系啊嘛，吓得我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粗野波成 与教练一， 教练，可唔可以操下我啊？ 想点操？ 爆炸力，我想要啲爆炸力啊！有冇咩方法可以一下爆晒啲力出嚟，冲击下我苦闷嘅生活啫？ 啊！唔系啊嘛，压到我个心嚟一嚟，大真有啲冲击力嘅。 完， 好，转头翻嚟， 有啊 ，Crystal 咧，梁又千啊，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周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三宗同其他个案相关嘅本地个案，以及三宗从印度抵港嘅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今日不设疫情记者会。至今本港累计有5175宗确诊个案。三宗本地個案之中，包括一名55歲男子，他居住在葵涌殘疾人士院舍國寶之家，至今共有13名國寶之家的院友確診。警方清晨在九龍和新界拘捕9人，涉嫌協助12名港人非法越境。社民連成員陳浩煥證實，其中一名被捕的是立法會前議員梁國雄的前助理唐婉清。陳浩煥說，唐婉清被指參與窩藏罪犯，現正在旺角警署，並且已經獲安排和律師見面，暫時未知道能不能夠保釋。警方說，被捕九人的角色包括船主，為12人提供資金和安排偷渡前的交通住宿，以及安排他們到台灣之後的生活，又說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教協在社交網站上載九龍塘宣道小學被取消註冊教師的手寫感言，表示感謝市民的關心、支持和鼓勵，說留言和打氣都是守護香港教育界最重要的支柱。有關教師早前被指有計劃地散播港獨，被教育局以嚴重專業失德為由取消教師註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今早在本台節目說，教師要為教材負責，質疑那名教師是否明白港獨在香港憲制地位的不可行性。解放軍抗議美軍麥海恩號導彈驅逐艦未經中國政府容許擅自闖入西沙，派出艦艇和飛機跟蹤。南部戰區新聞發言人張南東說，美方公然的航行霸權和軍事挑釁，批評行為嚴重侵犯中國的主權和安全利益，嚴重損害南海和平和穩定。他說，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這種挑釁行動，嚴格管控海上和空中軍事行動，以免發生任何意外。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個星期中期有大雨和強風。現在氣溫是29度，相對濕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车龙，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落大角咀的支路是车多，龙尾排到上去南昌街。龙翔道去荃湾近支隧口一段，龙尾排到彩虹村，反方向去观塘亦都挤塞，龙尾去到苏屋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排到九龙军营。 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果栏。跟住咧，提翻大家个封路啦，就系因为有紧急维修，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砵兰街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车龙咧排到过去翠华大厦。咁就系因为有紧急维修，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砵兰街嘅快线咧而家系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龙尾排到过去翠华大厦。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背。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我们每个星期咪会铺上去，即铺我们的合照去我们的社交平台那里啦。 咁 然后连登的巴蛋和斯达就会 share 在他们的 post 入面啦。但为什么要说我成日穿到很靓啡呢？同嘉宾影相最好啲，我嗰日着得好好啊！ 你嗰日， 我嗰日算好噶啦，我起码戴咗顶帽啊！ 但系你顶帽衬落去，唔系睇身又冇事嘅，因为现实中睇就好似有病。 笑一下吓，我 I'm watching you，OK？、Okay? 梁又千呢、這个人咁燥底，你又觉得阿一十分满分嘅话，佢嘅燥底指数有几高呢？ 可能八至九分。我真系讲咗我自己嘅少少问题啦，跟住佢变到激动，然后佢自己上演咗一个个人剧场，咁我觉得佢系真心嬲咗。 Hello， 我系 Crystal 梁又千，想知道我拣我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呢位嘉宾咧，大家可以而家咧开佢嘅 IG 一路睇佢嘅相先嘅。咁咧佢嘅 IG 就系 Snowy Crystal 啦 ，S N O W Y C R Y S T A L。咁喺今日接触佢之前睇 IG， 觉得哦好文青感觉啊，清纯啊， 系 啦，嗰种感觉嚟嘅，斯斯文文嗰种嚟嘅。 系，但我哋啱啱已经互相破坏咗形象啦。 系啦， 我佢又破坏咗我哋嗰、那个，唔系系啦，我哋又破坏咗佢嗰个。 系啦，咁但系佢话表示啱啱一开始一定会以斯文嘅形象出场先嘅，咁佢就系梁又千嘅 Crystal 啦。 系，我一忍住笑先。 系，你用一把最温柔嘅声音。 死啦！一开始已经唔温柔。 我见你咁快已经松懈咗你个人。你最温柔咁样样会点 咧？最温柔。 最嗲啊！我一啲都唔嗲喎。 试下啦，配音噶嘛。 我想呕啊！但系次次扮真好想呕。哎呀， 呢下系咪噶啦？啱唔啱会啊？系咪就系噶 ？Hello， 大家好，我系 Crystal。 OK，OK。 做 MC 嘅时候或者上台介绍第一下就类似呢啲咁样样啦。 系啊系，MC 可以 keep 到全场都系咁样嘅。 OK， 咁个 show 应该好闷啊啦。所以先 keep 到呢、這 個，唔係因為我做嗰啲好斯文嗰啲 MC 啊，唔好咁啦。 所以我咪冇 MC 做咯，我哋啲 嗲啲啊。 喂啊，唔好咁啦，咁如果咁樣講咧。 喂啊，唔好咁啦，唔得，我想咬。 唔係喎，佢似係鬧人喎。 係 啊， 係啊，成嗰啲成嗰啲三姑六婆啲。喂呀，即係 office 嗰啲咧。 哎呀，唔好咁啦。 哦，呢個好啲， 呢個好啲啊，呢個好啲啊，呢個好啲。 你唔想死啊，大？我想死喎。我啲 friend 應該想扯翻我。 聽到 Chris 喺節目度頭幾分鐘無端端講啲咁嘅嘢， 頭幾分鐘就喂呀 喂呀咁樣樣。咁但係 Chris 咧，我睇咗你 IG 嘅 post 知道你梁又千呢一個名係即係新改咗冇耐嘅喎。 係啊，新改咗冇耐，其實係三個月，唔夠三個月。 六月尾啊，好似 係。係啊，六月尾。哇，點知嘅？ 喂，咁啊睇啊嘛。 勁喎！我記得改 因係 改名嘅，我本身個名唔好咯。 系唔系边方面唔好先？系纯粹 所有嘢都唔好啊！所有嘢都唔好。 例如发生过啲咩事，俾人认错咗咁样。 唔系啊， 系本身嗰个名 系感情。 哦，即系睇完师傅改嘅。 其实我知道我个名唔好，其实好耐噶啦。 嗯， 系自完好耐之前有一个师傅同我讲咗好多嘢啦，睇住我个名即系开晒盘咁样啦。咁我听完之后咧就。我不斷要洗自己腦啦，冇事啊，咁樣人啱啱識啫嘛，點信佢真唔信佢啊？ 但你又走去睇喎， 我話俾你知，你一見如故啦， 係啦， 我哋咪就係最好嘅例子， 咪 。但真係好驚嘅，即係全部屋企人啊朋友全部都唔知嘅，我冇同人講過我睇過呢個人啦，點知就哇嗱嘢咁樣嘅，好驚喎，跟住又翻又唔敢同屋企人講啦，我睇咗啦，又唔敢同朋友講啦，咁但係就一路記住咗嘅，跟住突然間最近撞翻個朋友咧。佢係全家改咗名 字，全家條名都 我幫你全家改，我幫你全家改名啦， 呢個八折嚟啊，買三送一啊！ 而家已經唔興祈福黨噶啦， 係啊，而家 改名黨。 唔係啦，真係好機緣巧合咧，因為呢個 friend 咧約咗好多次都約唔到啦，跟住係無啦啦，我喺度等緊車嘅時候，有一日等緊車，跟住無啦停咗個車，我前面係咁 boot 我，心諗邊個 boot 我啊，勁嬲啦！ 嚟了啦， 跟住然后佢落车话 系 就嗌我个名啦，跟住话乜料啊，即系隔篱嗰啲人喺度等紧车，都无啦啦停低 boot 狂 boot 又唔早啲落车， 以为你争佢钱咁样， 系啊，又嗌你全名咁样， 隔篱嗰两母子咧仲喺度讲黐线嘅 boot 咩啫，唔识你噶嘛。然后佢落车叫我，嗰刻叫我劲尴尬，跟住佢就同我讲：，今晚食饭啦咁样。 哦， 咁就约咗嗰晚食饭，我用咗三个几钟。你话俾我听，佢全家改咗名。 我想知牵涉个家族成员，即系你可以核心家庭四个人啦。 四个。 哦 ，OK， 即系阿妈嗰啲。 我第一下以为系几廿个人改咗名， 四个家族 就改埋族谱咁滞。 四个。跟住佢就话：，不如你攞你个名俾个师姐，即算下啦，睇下有啲乜嘢啦。跟住我话都好嘅，其实我都好想知道发生咩事啊，最近点解好似唔系好顺利咁啊？ 跟住就谂起个师傅叫咩名啊？ 其实全球都唔系好顺利 嘅，系啊。不过佢见个师傅突然之间 relate 到咗， 即最近特别惊噶嘛。咁跟住佢过咗两个钟就复翻我。 嗯， 咦，可以讲翻嗰个曾经嗰个师傅讲嘅嘢， 即系第二个师傅嚟噶呢个嚟。 系啊系啊，但佢唔识我，就睇住我个名啦。 系， 佢唔知我几时出世啦，佢唔知我即系时辰八字啦，唔知我系男定女啦。 系。 但佢讲晒嗰啲嘢，咁我觉得太惊， 就 confirm 到啦，你就更加相信真系要改啦。 但系呢几年系即系感情生活系或者事业上有啲棘手嘅。 事业还好嘅， 嗯， 但系感情就 明白啦，我哋已经咁，所以就更加有契机。而家感觉有冇舒服啲啊？即系呢个名之后， 啱啱讲完嗰下，劲开心咁，我重生啦咁。 印象 咁啊，俾 Crystal 咧估一样关于我同阿一嘅嘢嘅。 嗯， 呢一样嘢就系俾你估我同阿一边一个画画靓啲。 因为有见你 Instagram 嗰度都有一啲嘅作品出 嚟 啦， 系 啊， 系你使唔使拉票噶？ 冇啊， 我哋唔諗住拉票。 第一感覺， 我想睇下你望住我哋兩個人個樣， 邊個藝術細胞？其實關藝術細胞事，我覺得。 睇下我打扮先。 個感覺似好似一個畫家咁樣。 你 覺得我啊？ 佢邊度似畫家？ 佢唔似畫家，你話邊個畫得靚啲啫嘛？ 係啊，靚啲 係靚啲啫嘛。 點解你覺得我會畫得靚啲啊？有冇原因？ 冇啊，真係感覺。 係。好，真正嘅答案係咪咧？ 係嘅， 係嘅，你估啱嘅。 真係㗎？點樣可以證實啊？ 我見過大家畫嘅嘢， 俾啲相你睇。 係啊，我哋睇過大家畫嘅嘢就知道嘅。 我需要證據。 係啦，甚至寫手字都係嘅，寫手字我係好過佢嘅。 真係㗎？ 相對地啦，就你唔好期望嗰啲真係好靚。 不過係 期望啲 calligraphy 嗰啲 味道好靚， 未去到。 係啊， 只不過兩個相比之後畫得好過佢少少咁解。 係啦，例如呢個我畫嘅唐國屋，呢個佢畫嘅唐國屋。 誒，咁你個唐國屋靚啲喎？ 哦，係咩？多謝你。 咦，你睇法有唔一样？ 呢个比卡超我画嘅， 哇！跟住咧， 呢个佢画嘅三个人咯，冇嘢啦。 你系咪都系觉得系一靓啲？ 其实好似啊，你哋画翻 style 好似， 都系嗰啲奇奇咧咧嗰啲咁样。咁啊，你画开咩 style 或者画开边一类型嘅嘢嘅？ 我而家就画开 Santango 啦， 嗯， 我宣扬一下 Santango。你表演一下聽， 我都睇人跳聽過。 唔係咁串， Zentangle 是一種怎樣的畫來的？ 它叫蟬繞畫啦， 是一個台灣的譯法來的。 繞畫是哪個繞啊？ 繞道的繞。 哦，我以為好像 跳先 邊，跳先邊。我第一下以為是那些妖怪嗰啲妖， 蟬 妖， 又 蟬啊又妖， 系咪好有 feel 啊？好似睇日本漫画咁样， 嗰只蟬过咗身边，一只蟬妖咁样。 蟬妖画系妖道嘅妖。 我今晚应该画一只蟬出嚟，跟住喺上面画嗰啲 tango 咯， 加埋个头上去，跟住加埋个样 子。伊藤润二嗰啲啊。 咁但系呢种画嘅有冇话咩特别嘅地方在于边度咧？ 其實是一種放鬆的方法，即有時我的 IG story 會寫 healing 咯，因為我真的for自己一種治療，即治愈心靈的方法嚟嘅，即要你很專注去做呢樣嘢啦。咁其實你好像完全放空咁咯，即你真的不斷咁畫，不斷咁畫，不斷咁畫，你完全想不到你的煩惱啦，已經唔記得曬啦。咁我是因為分咗手之後才學的呢樣嘢，其實。 爱情会令人成长，但你觉得真系得嘅，因为画嘅时候个人真系可以，譬如啱啱分手，跟住就画，系咪真系可以唔谂嗰个前度男朋友咧？可以做到？ 都可以嘅，嗰刻啊， 嗰刻咯， 定 系画咗个样上去， 因为我每一次都画成两个几三个钟啊嘛，我完全唔喐嘅，真系，即系一望。我高头望嗰个钟，原来哇已经过咗三个钟，唔怪之周身痛啦咁样。 即系好似我哋踢波咁样咯，即系踢波嗰阵时，你唔会无啦啦踢踢下喺度喊，分手。你踢波你真系踢波噶嘛？我未试过见过有人踢踢下波喊咯。但你一踢完波之后，唉，分手 啊，系好 sad 啦，跟住又。 但系嗰次做咩分手嘅？ 嗰次其实啱啱嘅咋， 个 topic 系即性格不合啊，出轨啊，淡咗啊， 性格不合啊，其实我冇觉得性格不合咯，但系对方觉得性格不合， 即你系被飞嗰、那个， 乜嘢呢个我 好热淋淋啊，突然之 间被分手， 佢啱啱呢排系咁画嗰啲成听佢叫做抽离咗， 冇咗啦， 突然之间同佢被分手。好殘忍啦、啊！呢、這個節目 嗰啲叫咩啊？和平分手。 和平， 和平最中意和平啊！ 系啊， 系啊 ，peace，love and peace 咁啊！ 黐線噶！ 唔係，但係 ，let's say 邊方面唔夾或者成，佢覺得 其實我真係冇覺得唔夾啊嘛。 佢講咧，佢講係邊一方面？ 佢覺得價值觀唔同，例如其實我都唔知道例如係咩， 即係其實佢都可能冇乜講到。 例子 系啊，冇啊， 同埋你自己应该都 feel 唔到。如果头先听你咁讲， 系咯， 即系觉得一路都好 蠢、啊，真系即系 feel 唔到。 系咪一下子噶？ 唔系啊，即系佢都讲咗好多次噶啦，即系呢个 topic 攞出嚟讲咗好多次，咁但系一路都解决唔到噶嘛。 嗯， 咁但系佢又冇啲好实质嘅例子， 系咯， 即系你可唔可以翻到去屋企洗手啫？即系呢啲 都系价值观嘅一种噶嘛。 系啊，即系你咁唔卫生嘅价值观。 對對，但我啲朋友就觉得，如果要讲俾你听系乜嘢唔啱嘅话，其实就已经唔啱咯。即系你 suppose 应该要知噶嘛。 黐线嘅，我觉得。 系咪啊？系咪啊？系咪？ 我觉得呢个讲法 咁，你要讲噶嘛啲嘢。 系咯、啊，我觉得点解唔系咯沟通嘅咩？咁唔讲唔到，咁咪改唔到噶咯。 即系有可能揾到一个你最夹嘅人啫。 系啊。你咩 有啲夾啲係啦，但冇可能一 直 拍埋就中噶嘛， 係咯。通常啲女人講嘅啫，點解你要我講俾你聽？我諗緊乜嘢？我估唔到個男仔會係咁樣諗啫，咁樣。咁但呢個一齊咗嘅時間長唔長？其實 長啊，都四年幾噶咯。 哦，但去到真係可能佢會講話，覺得價值觀上面有啲咩唔夾係都係近年嘅事，即係之前可能一路都冇乜嘢嘅。 其實兩年幾嘅時候有講過嘅。 嗯， 咁。跟住講完之後又冇一件事，即係當冇嘢咁樣咯，繼續即係見面又係一齊咁樣。但係最後一次去講嘅時候咧，就真係好似我哋有見面， 是 但係唔係情侶嘅關係咁樣咯。我唔明咯，但我又唔捨得咯，即係你都會有希望噶嘛。其實會覺得可能即係每日即係 keep 住咁樣見咧，就冇嘢噶啦，就會變翻以前咁。咁但係其實係唔會發生啦。跟住我自己又。個心又好唔安樂，即點啊？咁點啫？你又唔講清楚、啊，所以我就不斷咁問佢咯。即係嗰幾個月係不斷問佢點啊？你覺得點啊？而家你諗住點㗎？你不如講個打電話聽啦。咁、就好似係我一路喺度等緊咁樣啦。咁最終即係拖下，無啦啦有一日送我翻屋企嘅時候講咗咁。 嗯， 我哋唔一齊啦。 佢你講， 佢突然間咁講啦。 係啊。 咁所以我就癲咗啦，嗰下真係完全冇心理準備，真係冇啊嗰、那個。點解無啦啦送人哋翻屋企之後同人講，真係問咗幾個月咯、啊，都唔講。 但係佢送你翻屋企嗰日係咪即係兩個人好正常，即係出街食飯嗰啲咁樣？但係佢都 係啊係啊係啊， 拜拜講拜拜之前就真係講拜拜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哦冇先兆喎呢個。 係啊冇先兆， 真 係 複雜， 真係好複雜，愛情真係好複雜， 愛情真係好複雜， 男人都好煩嘅其實。在今日俾我哋呢啲咁嘅主持撩翻出嚟之前啦、嗯，但其實已經係即都過度咗噶啦，已經。 我覺得我未咯。 嗯。 哇！死咯，好想喊嘅。 好好，落下歌，落下歌。 對唔住，對唔住，係，對唔住。 小鳳姐出嚟唱下歌先。 呢啲就係咁，會攞景㗎。係 啊，你又係衰嘅你。 哎呀，真係衰格嘅男主持。我先講啲咁嘅嘢。 係咯，播啲慘情歌咯。 有冇咩歌想聽？我一間送俾你啊。 擲日失戀咯。 哇！我呢個係聽親嗰啲都係慘歌嚟，我真係覺得白痴。 唔係，但係正常㗎。 擲日失戀啊嘛。 簡直虐待自己。我啲 friend 咧，佢聽到我啲嗰啲 playlist 咧，好夠啦，你可唔可以？唔好播呢啲歌。 例如有咩喺里边 ？loop 得最多嘅 嗰首叫咩名咧？死啦！我呢排唔敢听啦。 男定女啊？ 女仔。 容祖儿。 别为我好。 哦，我哋摆喺一间都。 喂，冇。 你拣小凤姐定系别为我好啊？你拣，你拣。 我唔知啊，你哋个节目会播出小凤姐啊嘛？ 冇所谓啦。 嘉敏中意听咩我就咪播咩啦， 你播翻播翻以前夜山蟹都得噶， 你想播生日歌都得噶， 或者我等着你回来， 呢句又好似润紧佢啦， 夜山蟹咯，夜山蟹，夜山蟹。 好啦，够啦， 好啦，佢笑翻啦，我哋可以去下一 part。 我头先都系笑噶，不过咧憋咗两滴出嚟， 冇事嘅，冇嘢嘅。 女神大揭秘。 好啦，咁我哋咧呢个时候咧就想 Crystal 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估唔到头 啱啱歌好大， 其实歌好大秘密。 系咯，其实我爆咗，我本来谂住。 哦，咁我其实应该轻轻。 我谂住唔讲噶。 系啊， 讲再对上一次。 好似唔系几好。好似唔系几好咪讲系咪先？唉，真系。 真 系 好衰格，我哋真系。 再上一次分手咩嚟噶？等我谂下先。 再上一次之前咁咩？ 再上一次分手冇嘢讲啦，嗰个。 哦，即系嗰个就你通常一般，不如讲下你个秘密系你一般要几耐时间摆低？ 其实我今次是第一次这样。 嗯，以前那些是很快的，意思是。 我的朋友就很衰，因为以前你不是被分手嘛，所以你就没事 了。哦， you get the point. 因为我都是这样，我都是被人来的，所以通常没什么东 西。是啦，那之前出声的原因是。 真的不夹、啊。 哦、 我真的 有咩唔夾啫？ 你有冇話俾佢哋地咯？你有冇話俾佢聽唔夾個位喺邊咧？嗰陣時， 跟住佢就話：咁夾就唔使講噶啦。 有啊有啊有講噶有講噶有講噶，但真係改唔到啊嘛。我都冇。 例如係 例如，咁真係唔講得呢個。 有冇一啲講得啊？ 講得 講得。其他。 系 啦，你啱啱谂嗰个唔讲得，我好想知咪后果。 系嗰个咪后我哋先倾。 但我想知讲得嗰啲，例如系政治啊， 唔系 生活 啊， 生活嘢 都真系。其实我谂得好远咁样咯，即系我觉得我同呢个人而家 OK， 但系之后过嘅生活我唔会觉得系幸福嘅，因为我需要一个我好中意嘅人。虽然好多人都话俾你听，你揾个对你好好好锡你、好中意你嘅人，你会幸福过。 嗯。 你好中意佢，系啦，即系嗰个比重啦。咁但系我又唔得咯，我发觉， 嗯、 即系我都试过啦，但系我觉得我唔得咯，我真系要揾一个我好中意嘅人咯。 你中意咩类型咧？但系， 哇， 系咯， 我中意咩类型？ 你都要讲噶。 其实我都唔知道我中意咩类型啊。 过去嗰啲系咩 feel 嘅咧？ 唔同噶，真系佢哋全部都好唔同咯。即系唯独是比较 common 嘅一个 point 就系大家都系狮子座，我唔知道我而家中意亲啲男仔都系狮子座。 哦、但兩隻獅子 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是不是出事的 是咯 又 OK 的我上一個不是啦但我上一個不是獅子座啦、嗯、我就覺得 是最愛、 其實揀極多獅子座都不得的不如試一下不是獅子座雖然我完全不信星座的但我真的覺得這麼巧為什麼這樣就揀一個不是獅子座的啦以為會 work 啦但是原來都是不 work 的你有十個星座可以試 都仲有好多啊！ 一个试两年，试廿年可以。 我唔得喎，唔得喎。 佢廿年先揾到都太耐啦， 都唔一定系最尾嗰个嘅。 系狮子座系嗰啲啊，我哋公司都有啲狮子座系。 我有啲 脾气暴躁、顽固。 咩真系嘅咩？点会咁写噶？ 呢度写嘅。 脾氣暴躁， 你估我哋呃你咩？ 不願意妥協嘅個性， 唔通話一將佢對你嘅感覺講出嚟就壞事咗？ 係啊，但係為人正直咯， 暴躁呢個你自己都覺得啦，係嘛？ 暴躁我都未講， 講下暴躁呢個範疇啊。本身你預備咗就諗住講自己其實係暴躁嘅人。 係啊，我唔會話自己暴躁咯，暴躁好似會打人咁。我純粹係 粗底咯， 我純粹係粗底。我長期都話好嬲，如果真係好嬲咁啊。所以咧，我啲 friend 已經唔識分，唔係，其實我啲覺得全部都係假嘅咯。即係你口頭禪就係我好嬲咯，所有都好嬲咯。即係我今日起身，我唔記得飲水啊，跟住好嬲咁樣，即係所有嘢都好嬲。 咁但係嬲自己喎。 係啊，都係慣咗個好嬲咯。但我又長期燥底嘅， 口頭禪 啊，口頭禪係好嬲。但我係真係長期燥底嘅。我成日都話俾人知我係長期燥底。 咁如何可以即係？安撫到你咧？ 假如你男朋友要氹翻你，喺一個燥底狀態。 假如你有男朋友嘅， 係啦。 我諗我就係咁樣嚇死咗我啦。 究竟我哋可以攻擊個嘉賓幾多次咧？係 咯， 今日 應該點氹你咧？咁都要氹，都要解決㗎。 唔使氹㗎，即係我係咁㗎嘛。 自己就冇嘢啦。 係啊，氹我會嬲咯，我越氹越嬲。 又燥又燥，即係有你自己解決咗，我喺隔離咁樣就得㗎啦。 可唔可以播播那誰劇場版俾佢啊？How to forgive yourself？ 但有时候啲嘢你系掹自己，咁我可以点？即系，哎呀，我唔记得饮水啊！咁我闹埋你一份咁样，你又系衰啊！你唔饮水， 咪咯， 负我咁样负， 咁 系咯，应该点氹你啊？咁你想点啊？你答我。 你想点啊？你答。 系啦，你想点？ 我想点冇啊？提我咯。我其实我两秒就冇嘢噶啦，不过系好易燥底嘅。 哦 ，OK。 啱啱同我哋做访问咁耐，有冇燥过一下？ 冇喎， 哦咁 OK 啦 ，OK 啦， 幾驚咧，就無啦拍台走咗。 你都想試下？ 唔係，但係佢唔燥，我哋都可能自己燥咩？咁突然間，點解會上嚟做呢個訪問 啊？我頭先燥，點解會講咗嗰啲我話唔講噶嘛？我話咗嚟都唔會講噶，點解要講啊？死啦！咁而家點算咧？ 自己燥緊啦，咁樣。 心理龍爪手。 咁啊，跟住我哋有个心理测验同阿 Crystal 玩嘅。咁啊，呢一个心理测验咧， 就系测试你有几燥底嘅。 真系噶？ 讲笑啫， 我本身唔知你燥底噶嘛。如果唔系，我即刻搵一个。 喂，唔系，我搵多个。 系咩？转， 潜在嘅火爆失控指数有几高啊？ 系。 以下五种动物里边，凭直觉拣出你最有 feel 嘅一只。 动物添啊？ 动物五只最有 feel 嘅一只。A 斑马 ，B 蝴蝶 ，C。有角嗰啲鹿啊 ，D 送子鸟同埋 E 小白兔。 咁做咩啊？我又唔系要中意佢嘅，我就咁顺。 你最有 feel 咋？ 中意系咯？边个有 feel？ 我拣 我 拣 C 啊。 兔仔啊？ 兔仔，你就系拣鹿， 系鹿啊。 我系拣斑马。 话晒我中意奈良鹿丸啊嘛。 好，你系拣鹿啊？究竟啊呢几样嘢嗰个代表个生活指数几高？我哋下 part 翻嚟会揭晓啦。 如果苦苦坚持没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会？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倦受困。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 呢一只歌啊，就系、是、许靖韵嘅《别为我好》啊，梁又千送俾你噶，我哋 冇嘢嘅， 冇咩事嘅，应该 系啦，大家都会过去嘅啲嘢，佢好似系听紧嘅佢。 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 好想知佢听紧会唔会听到喊，突然之间。 冇嘢嘅，冇嘢嘅， 你个衰仔又即喊我， 加油啊！ 管理大学街上层摊位嘅申请，校方朝早清拆连农场，对此深感遗憾。学生会认为校方拒绝申请含有政治考量，强调连农场展现港大的言论自由，即使多次遭到破坏，同学都无畏地多次重建，捍卫表达自由。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位于南海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另外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是大约16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个星期中期有大雨和强风。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两宗坏车，两宗坏车的位置都是在龙翔道近狮子山隧道的。有一格就在观塘方向的快线，而另一格就是在去荃湾方向的第二线。咁影响到现时啦，龙翔道来回方向近狮隧后一段交通都是非常挤塞。现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咁就受到坏车影响啦，现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口的快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反方向去荃湾近狮隧口的第二线亦都因为坏车需要封闭，现时龙翔道去荃湾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落跑马地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喇沙利道。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慢车，龙尾排到御港湾。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挤塞，龙尾排到上去天主教善道小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跟住提翻呢一个封路啦，因为有道路工程，界限街去观塘近窝打路道嘅第二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梁又千，你个人咁燥底，你又觉得波盛十分满分嘅话，燥底指数有几高呢？ 2分啦、啊，我觉得佢系一个非常之开心嘅人啦、啊。可能发肥是在个心度自己行埋一边就冇咗嗰啲咯。 Hello， 我是 Crystal 梁又千，想知道我拣我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哋嘅嘉宾咧系有 Crystal 啦，咁啊，我哋而家玩紧一个心理测验， 嗯， 特登为你即刻揾嘅精挑细选， 系啊， 火爆 就系 test 晒你潜在火爆失控嘅指数有几高， 系我哋咪后啊。互揭底牌啊， 傾咗好多偈。 係啊， 其實呢兩 part 中間你哋 miss 咗半個鐘，我哋 應該都有半個鐘啊。中間頭先講 咗半個鐘嘅閒偈， 係啊，然後先再錄翻呢一 part。係啊，而家回緊氣我哋。咁啊，呢一個嘅問題就係、是、喺下列五種動物裏面咧，憑直覺揀你最有 feel 嘅一種嘅。咁啊，包括有 A 斑馬、B 蝴蝶、C 啊有角嘅鹿啦、D 啊送子鳥同埋 E 兔仔嘅。 我覺得佢潛在火爆係低嘅。 因为我揀咗对好善良嘅兔仔， 唔系啊，因为你平时爆开嘛， 所以 佢都系潜在啊嘛， 潜在得翻好少嘅爆， 爆晒出嚟咯， 系啊，我当你爆八成，你潜在得翻两成啫嘛， 系啊，或者佢平时都爆开六成噶啦，爆到尽都系爆多四， 差唔多 40%。 咁我就揀斑马，一就揀有角嘅鹿， 系， 咁啊 ，Crystal 就揀兔仔， 系， 好啦，我哋逐样讲下究竟系几多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boy 蝴蝶。你的失控指数呢有40分，或者你把口就讲得好犀利，但你是属于怕事的人，所以你是很懂虚张声势的。而揀了 D 送子鸟，你的失控指数是有100分的。你的脾气不像你外表那么斯文又或者温柔，你都有火爆的一面，特别是喝了酒之后就很容易表现出来的了。咁究竟今天好像波胜一样揀了 A,斑马，好似阿一咁拣咗 C 鹿，又或者好似 Crystal 咁拣咗 E 小白兔，又代表失控火爆指数有几高呢？ 心理龙爪手， 紧张。 讲下阿一嗰个先啦，有角嘅鹿咧，失控指数60分， 60分我都有，你都有60分。 我系噶，我爆爆嘅话好劲噶我。 佢话咧，佢话佢阿一呢种啊拣呢个鹿嘅人咧，欺善怕恶四个字形容，喺婚姻关系同埋人际关系里边咧，好识睇人面色。如果对方比较强势，喺佢面前就会扮弱扮可怜；如果对方好恰咧，你个性之中嘅强势就会拿出嚟。佢系咁噶，佢系咁。 翻工嘅时候咪咁样咧？ 系，佢同我哋玩嗰堆都系咁样样嘅。 哦，系，所以我成日恰佢嘅。 系啊，我啲好人咪俾恰咯。系啊，跟住有啲再 但唔系，我觉得我潜在爆系爆得好劲嘅。你见过我爆嘅？ 我见过。 系啊， 系个潜在爆。 我觉得太少啦，60分。 我觉得60分太少啊，我以为会高啲添。 咁听斑马先啦，不如。 我啊， 可能佢高过你。 80分啊！ 哇， 情绪激。 我头先一刻想拣斑马。 我系80分。佢话我喺即系拣斑马嘅人咧，喺识嘅人面前，我情绪表现会强烈同埋激烈啲咯，将对方嘅气势压咗落去。咁而做我另一半咧，即系当我另一半对我唔好嘅时候咧，我为咗啊展现出惊吓同埋不被欺压嘅感觉嘅气势，可以赢对方。 系咩？我 完全 过喎， 完全唔系。 或者佢真系从来未爆过咯。 如果你咁样计潜在，我平时抑压得好多，我唔知啊。 可能系啦， 可能系啦。 我冇爆出嚟嘅就系八十啦。 系啊，可能系啊，所以咧。Crystal 揀 E 兔仔咧， 收得十噶咋？ 20啊！形容你咩啊？修养一流啊！ 唔系啦，平时爆得多嘅。 呢、這个心理测验好错啊！ 佢话无论人哋点样攻击你，你都系能够展现出温柔善良嘅个性，你个性非常之好。 多谢。 好唔准啦、啊，大家都 唔 啦呢个环节。 我个性非常之好啊，其实我真系可以变翻你把声讲嘢。OK。 你觉得除咗燥底之外，仲有啲咩缺点咧？ 唔系问你嗰只点，系问你嗰只有咩缺点？直接，我哋而家都好直接。 点啊？我好烦啊！原来系我好烦啊！我有选择困难症噶。 都话上得嚟啲人会烦自己烦， 因为我哋录音前同阿 Crystal 讲话，你一定会，我哋令到好多嘅女嘉宾都讲我好烦。 而今日最犀利系咩啊？我哋冇引导佢自己 讲。 唔系，我谂我有好严重嘅选择困难症。 系 。即系你问我，你诶、哎、今日想食咩啊？唔知道、啊，我谂唔到自己想食咩，我冇嘢想食、啊、今日。咁佢就讲好多啦。啊，你不如去呢度，我唔想食依间。我哋不如去呢度，我又唔想食依间。即系终于拣咗一间餐厅坐低。你睇下餐牌你想食咩、啊？我食咩都 OK， 我冇特别嘢想食。咁佢拣，我当我唔想食呢样，我可唔可以食呢样？ 即系唔系真嘅？ 我想知，但系去翻第一 round 先。 系 底蕴里有冇一样嘢系想食咧？ 有噶，有嘢想食。 好啦， 但我俾人拣先咯、 哦。所以咪有人觉得你个性温顺，点知 咁點解唔講出嚟咧？如果底韻你已經真係有個選擇。 因為我怕我嗌嘅人哋唔想食，人哋唔中意， 所以我而家個處理方法係，不如你講你想食咩？你知道我真係冇所謂啊嘛，而你唔係冇所謂啊嘛， 係咯。 我係因為有好多人唔食，所以搞到我好似好有所謂咁。 你有啲咩唔食咧？ 我有食物敏感啦，首先 係 嗰啲我一定唔掂得嘅嘢啦。 咁唔緊要，呢啲我都知道啊， 知道咗唔會揀 啦。係咯。 咁我有啲咩唔食？我好多人唔食嘅喎，我而家又諗唔到啊！但 係即係例如啦，今晚你想食咩？ 今晚想食咩？而家啱啱做完訪問嘅時候想食咩？ 我今晚唔食咯，諗住 點解啊？又 因為太夜，我而家減緊肥，我唔要食嘢。 咁係咁呢個好明顯呢、這個 OK 呢個 OK 呢、這個 OK 呢、這個 OK 呢、這個解決到呢、這個解決到好咁啊！ 咁你聽日晏晝想食咩啊？ 聽日晏晝好難諗咯，我真係諗唔到食咩喎，所以我成日都叫人揀。 唔係咁。你真的冇嘅， 我真的冇喎、啊。 呢刻冇嘅 壽司、 日本菜、泰國菜、中式嘅茶餐廳。 日本菜 OK， 好食。 OK， 日本菜嘅菜 好啦，好啦。居酒屋嗰啲啊， 串燒啊， 串燒啊，拉麵啊， 唔食熱氣嘢咯。 OK， 咁 係 你 串燒。係我要不停咁樣。 係啦，咁你做咩唔一開始同我講你唔食熱氣嘢？ 嬲咗。 咁我咪揀少好多嘢咯。 你而家冇諗住同我食飯都嬲咗，點算啊？ 咁即係拉麵啦，唔係好飽啊拉麵。 拉麵好肥。 係啦。咁食刺身啦，不如刺身啦，係咯。刺身都唔得， 刺身 OK， OK， 刺身有冇邊啲特別味道唔食啊？邊啲品種唔食 吞拿魚咯 ？OK， 唔食吞拿魚， 我好嘥，唔食拖羅。 係啊， 我好多魚都唔食噶。 哦，點解嘅？ 佢食咁食咩刺身？ 但我唔食魚。 我真 係，我 仲諗住， 我想爆我。 啱啱仲諗住話其實 OK 啦，都原來其實一兩分鐘傾到揾到食刺身啦。咁我諗住 book 啦，跟住呢條女同我講，其實我唔食魚。 佢嬲咗啊！我一真心嬲。 你食蝦係咪會敏感噶？ 唔會啊。 哦，咁食蝦，食蝦，食蝦。 食蝦，我中意食有殼嘅嘢。 哦。 係。唔係魚背咯。我 中意食有骨，即 背咯。 好啦，然後就會出現一個情景，我估啊，出個情景，行咗去一間專門食刺身嘅鋪頭，然後 which is 你原來望到個餐牌。我忽然想食嗰啲天婦羅啊，剩啊，跟住嘅時候，然後嗌到上嚟嘅時候，哦，哇，天婦啊，咁點解我哋一開始唔食天婦羅，去間專門食炸嘢嘅鋪頭，係咪出現過呢啲情景啊？ 好似有喎，好似有喎，唉，總之我哋去食咩咩咩啦， 係啦， 咁第一次又唔 我問咗你喎。 咁我變咗，咁我哋下次去食啦，咁樣。 系咯，唯有可以咁， 唯有可以咁啦，都嚟到呢度啦。 我每一次都系拣定甜品先嘅，先再谂主菜嘅。喂，有冇咁啦？佢嬲到掉樽啦，佢真系好嬲。 即系都你呢啲好厌啊！去边度旅行，你都会有呢啲问题噶。 哦，系啊，系 景点啊， 系啊， 系啊，你仲出事咁多嘢要拣？ 系啊， 冇我唔使拣噶，我去旅行唔会俾意见噶。 你講嘅啫， 真係冇噶，真係因為所有佢旅行程佢都係編好曬。 你去旅行都要食嘢啦， 唔係，但係你編好曬，你都有啲地方你想要噶嘛？ 係咯， 即係例如咧，所以去東京你就哦，我一定想去迪士尼咁樣。Let's say， 咁你都要話俾佢知啊嘛。 如果佢冇編到咁樣，咁你咪 係啊？ 我都係嘅，都係嘅。 我就 但通常我哋都唔係，唔好抌咪，唔好抌咪。但通常我哋都會去一啲咧，唔係得最經常去嘅地方。 我知，咁但係總有啲地方你想去噶嘛，係咪？ 東京真的沒有，我未去過啊！ 咁而家咪講東京，我講咁去首爾好冇？嚇，首爾冇嘢食喎，唔啱玩。 自己又唔好食。 去台北啦，好冇？ 台北啦、 啊，台北去過好多次。嗱，小姐，嗱，我哋嘅假期得咁多嘅啫。 佢而家進入咗自己嘅 drama。 係啊，佢將自己嘅自身經歷 一劑。我哋得五日，咁去得邊啊？嗱，東南亞，一係就日本、韓國，你揀啦。 佢令我喺度回憶翻我自己係咪咁誇張 咧？ 好似冇咁誇張喎、啊， 唔係，因為你未試過有個男仔咁有耐性氹你啫， 唔係活生生將你做嘅嘢做翻一次俾你睇啊 嘛，你嗰、那個嚇、啊、台灣去過咯喎，有冇講過類似嘅説話？ 冇喎、 啊。OK， 咁冇嘢啦， 屈唔到你添最屘，屈唔到你添， 我而家死人都話冇啦。 女神實驗。 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俾阿 Crystal 系， 如果你遇到一个令你更燥底、比你更燥底嘅人，你会点？ 我即刻变咗好乖巧。 即系例如我啱啱咁样拍台掟嘢咁，你 咁我咪叫诶唔好嬲啦，你做咩啫？ 人哋都系唔小心啫嘛。 咁你有冇谂过揾一个燥底过你嘅人啊？ 我怕我頂不住， 所以我情景題我轉有兩款人給你選，你選誰？第一個就是比你更燥底的人，即例如 say, 你去一間酒店，他送錯了個菜給你，好了，有兩個人，一個人是燥過你，然後哇他就來打擊你了， 還快過你衝出去 了，你見他即所有自用得的都用完了。第二個，唉算了，唉即那些 平靜都冇啦， 邊款你 OK 啲？ 後面嗰款咯， 即你 OK 人哋餓你嘅 ，OK 噶，我 OK 人餓嘅。 前面嗰款就 我真係唔敢、啊，因為我會係嗰個人嚟咯、搞錯啊！嗌嗰個人總想食嘢咁，咁咪俾錯咗人哋咁，等咁耐餓鬼死咪咁。 突然之間冇咗個角色，自己做開啲俾人攞咗，我做乜嘢啊？咁而家我冇得嬲，我做乜嘢啊？而家咁啊？ 咁所以二揀一，你會寧願一個餓你嘅？ 我会拣饿噶。 好啦，假设你做错嘢啦，你今次系自己做错嘢啦，你中意佢仲喺度饿你啊，定系佢氹翻你咧？ 唔好理我。 点解咧？ 不如你会拣氹翻你添？ 氹翻我会好猛噶。 因为你都知道自己错咗。 系啊，因为我知道自己唔啱啊嘛。咁你仲讲咁多嘢，即系你觉得我好错噶咯？你做乜咁氹我？ 显得自己更加错咁样，好似 系咯，即系我咁我错咗，我咪自己坐喺度，咪自己谂翻咪得咯。 OK， 好啦，今次轮到我错啦，咁你会宁愿一个撒晒冧啊，定系直情又唔出声咧？定系佢错过你？我真系先做错嘢， 我想打自己啊！ 系啊， 我真系好渣啊！ 系啊，今日做得唔好，唔收钱。三个， 你会拣边个？你嘅另一半嘅话， 第一个就系撒冧嘅，即如果佢自己做错嘅话，你起码讲句对唔住嗰啲。 系啊， 定系佢要餓嘅？唉，唔係你知噶啦，我都唔想。有時翻工我都俾人逼噶，我即係好多字字浸浸，字字浸浸嘅。 你可以講嘢嘅，我中意人講嘢 咯。哦，點解嘅？ 中意講嘢。咁如果佢唔講嘢，你永遠都唔會了解呢個人係點樣嘅。 哦。 因為男仔通常都偏向唔講嘢嘅，真係。我想人哋同我交心咯。 哦。 咁我覺得你唔講，咁我又要估，咁你我估又唔可能又係錯嘅，咁你點解又唔講？我聽死都唔講，即係好似好唔 friend 咯。因為我成日都好想我個另一半係我個 best friend 咯，即係我覺得要不斷傾偈，不斷傾偈，唔傾偈。咁你一世人咁啱，咁你梗係想佢會同你傾偈，咁你對得最多嘅 suppose 就係佢。係。咁你梗係想佢不斷咁同你講。 我想知道你有冇試過咧？即真係一個招數嚟㗎，即係你刻意地做，就係你見到佢咁頹或者佢咁燥，你刻意地燥過佢，令到佢驚咗。唉，冇嬲冇嬲冇嬲， 冇 哦，咁又冇，即係你每一下都係真心。 佢唔需要刻意做，佢一嚟 就。有時真係唔知道自己會無啦啦燥咗。其實我知 道。呢咪女人。 所以都控制唔到喎，即系燥完之後我就會覺得好內疚，哎死啦！頭先唔應該咁，即系點解要咁樣咧？我可以有第二個處理方法噶嘛？ 算啦， 都咁多年啦， 唔得噶，我想改噶呢樣嘢。 俾心機， 我覺得我最熟嗰啲人好慘。 係 係係係啊係啊！ 我啲 friend， 我哋好似好熟咁啊，同佢講咯， 我 哋識咗好耐， 我哋會氹你唔係啊，係啊，佢哋真係 好慘啊！ 其實我屋企人最慘咯， 係， 你都知㗎，係 啊， 係啊，但係佢哋都應該知道我係咁樣，真係唔好嬲我咯。 咁唔係㗎嘛，你要改㗎嘛，即係唔係話知道就可以咁樣落去㗎嘛？ 有時真係 係咪先？即係有時有啲嘢對人寬容啲，對自己都寬容啊嘛。 佢笑到。 佢進入咗嗰個狀態啦，有時 我都好中意餓人噶， 佢又進入咗餓人嘅狀態。 恭喜私人， 即係送禮物啦。 系 今日搞到咁样，送翻礼物睇下氹唔氹得翻。 我冇嬲到， 啱啱冇一刻，我有一刻燥底我嚟讲，我有啊， 你有？点解啊？ 今日你讲拣嘢食嗰度唔燥啊？ 你 feel 到佢自己 act 晒成个 drama， 嬲咗啊！ 我好耐冇见到几好睇啊！头先喺隔篱， 佢真系嬲咗啊！ 系又唔系嬲嘅， 佢代入到嗰个情绪咯。 其实我都可以系一个演员。 可以 做翻我做嘅嘢。 我頭先勁想話呢度變咗自己一個 係啊 世界， 頭先同自己對話嘅。 但我要做翻啲七年嚟做翻佢嘅嘢。 你自己寫劇本俾自己咯，要 決定寫一個劇本係一個苦男嘅一生。 好啦，咁我哋呢個禮物睇下會點樣樣啦。你可以 唔送啊？ 水滴型， 我自己揾翻出嚟。 呢個水滴型我必須要講。呢個題目真係好難 啊！今日 Crystal 開嗰個水滴型。係 啊，我今日因為我就諗緊有咩好開咧，因為白色我中意白色啦，我中意水滴啦。我應該見到 IG 嗰度有個一滴水， 我見到你個 雪人咯， 係啊， 咁我雪人 佢都見到 wallpaper 係明日花添， 係咯，我就見到好性感嘅 wallpaper 咩事？我勁想問， 佢最愛嘅女友， 我喺開嗰個嘢，我成日睇到嗰個做咩話性感嘅人， 係做咗一幅咪又開出嚟咁做， 係咯，又開咗啦而家 wallpaper 係明日花， 水滴所以你係中意嗰樣嘢， 係啊，咁我覺得白色好似白色好似好虛無咁，咁我開水滴。 买包纸巾咯，白色。 系啊，我想讲，我想 你唔会咁对我嘅。 我上网 search 咗水滴型有啲咩啦，出咗啲全部都系水滴型嘅胸部嘅形态。 点解啊？ 你试下用 Google search 啊。 点解啊？ 你 search 水滴型三个字， 系咪你睇开啲咩咋？四眼仔。 系啦， 你试下。 冇理由，点会？ 但系因为我真系记得以前香港有啲丰胸广告都系讲水滴 型，系喎。 嗱边度？ 嗱嗱，林博坤你啊，林博坤你。 我真的没想过这件事喔、啊、为什么会这样的 当年那个广告 你打了什么 水滴水滴型 吗你们、 欸、你说什么片啊 你只有图片我想看你那些有什么 我那些全部都是首饰来的 我看得太多首饰了 我忍不住是 的看我真的全部都是首饰来的 是的怎么 改的、 啊、你们平时查那些东西喂，你暴露咗你平時 search engine 都係嗰三個字，點解差咁遠咧？嗱，你睇我， 唔係，但係我 版全部都係， 全部都係， 版全部 係，碌係有冇？ 好離譜啊！你哋 全部越嚟越多肉色，同埋越嚟越多真人。 佢真係好多都係喎， 佢全部都係空 嘅。但我有啲珠寶嘅都， 我揾唔到珠寶。哎呀，有啦，落到底先有兩張。 我都半個正人君子， 你睇我， 唔係， 真係好難揾呢個水滴型。 係，我有諗過買一樽水嘅。 我又谂我买啲消毒咧，个樽度有个水滴咁样样嗰啲。 同埋咁啱咁啱有樽水咧，佢呢排个招纸咧 就系个水滴 啊，有个水滴啊， 系啊。 哦，我知道你讲边支啊？ 系啊，我都系从呢个方向。 吓呢支啊？边 个？ 喂啊，好冇诚意啊咁样。 好啦，咁我哋但系最后咧拣咗啲咩咧？你个咧？ 我先，我嗰个好简单嘅。 哦系。 收埋咗。 喺度喺度。诶，少立， 开得噶。 好易吉耳咁样，呢个纸袋仔。 系咪开得噶？ 好老土呢個，其實冇咩誠意。 睇下咩嚟 嘅啫， 係咪耳環嗰啲啊？ 耳環啊，係啊， 係，我連耳環都揾唔到。 有吉咗出嚟啊！ 係喎，係喎，耳環個吉咗出嚟。 好緊張啊！而家， 但我覺得幾靚啊，真心幾靚。 哦， 係幾靚喎？ 好靚， 呢個幾靚啦，呢個仲要藍色，即係 仲要透明喎，我中意透明啲。 靚喎呢個 ，out budget 啊，今日呢個。 有 budget 噶？ 有，我哋人工有幾多啊？你有做過配音，你都知。 我哋計翻嗰個禮物唔好貴，俾一集開乜嘢錢？ 啊，真係噶，多謝，好靚啊呢個。 OK 嘅 ，OK 啊呢個。我呢個咧，我呢個去到最後一個位咧，我貼題啊，同埋你用得著就得啦。水滴型嘅落妝嘅嗰個面， 哇，幾得意啊！ 化妝嘅唔係落妝㗎。 我見到話落妝都得嘅喎。 點解咧？ 唔知啊，我見話落妝化妝。 呢個好靚㗎，我成日都覺得呢個好靚啊。 佢其實有好多款嘅，有一個咧就係一盒細粒啲，但係有四五種顏色嘅。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覺得嗰個手好似拎上手冇咁好手感，呢個大細好似好啲。咁我揀咗呢個紫色。 我從來都得個睇冇買過。 我覺得呢個幾好似都水滴咁樣幾得意啊咁樣。 耶！多謝。 好啦，兩個你要揀一個贏，即係兩個男仔咁樣送禮物嘅，你會揀邊份禮物贏？ 一定要揀噶， 一定要揀， 即系咁难嘅， 系喎，佢选择困难症， 系我选择困难症啊，点解咁啊？ 都要拣噶， 系啊，都要拣嘅。 我啊，我会拣水耳环。 OK 啦 ，OK 啦，合理啦，合理啦，我已经尽咗力噶啦， 我 已经 觉得几靓呢个， 呢个靓啊， 呢个靓啊，呢个， 同埋真系 你多唔多戴耳环噶？我几啲想有时间唔中戴下咁咯。 我狂买首饰嘅，狂买耳环嘅，但系真 系 好少戴。 摆下咯喺屋企， 尤其是而家戴口罩，你都戴唔到噶啦！我一除口罩已经甩咗。 你又啱，既又戴 headphone， 既又戴口罩咁样样咧。 我今日一定唔得添咯。 系啦，咁但系呢两个都系送俾你嘅。 多谢。 啊，今日再次多谢阿 Crystal 上嚟啦， 多 谢你。Thank you。 Thank you。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Listen to my heartbeat softly singing you to sleep.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Leave behind us.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三宗是同其他个案相关的本地个案，以及三宗是从印度抵港的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今日不设疫情记者会。至今本港累計有5175宗確診個案，三宗本地個案包括一名55歲居住在葵涌殘疾人士院舍國寶之家的男子，國寶之家至今有13名院友確診。另外，政府今日起將會陸續在灣仔、葵青、九龍城和油尖旺區設立臨時檢測中心，為市民提供自願檢測。在灣仔的臨時檢測中心，有市民到過有員工確診的帝苑酒店意大利餐廳用膳，擔心感染所以來做檢測。因應近期有在港的泰裔人士確診，當局在九龍城為區內的泰裔人士派發檢測樣本樽。警方清晨在九龍和新界拘捕九人，涉嫌協助12名港人非法越境。社民連成員陳浩桓證實，其中一名被捕的是立法會前議員梁國雄的前助理唐遠清。陳浩桓說，唐遠清被指參與窩藏罪犯，現正在旺角警署，並且已經獲安排和律師見面，暫時未知道能不能夠保釋。警方說，被捕九人的角色包括船主，為12人提供資金和安排偷渡前的交通住宿，以及安排他们到台湾后的生活，又说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政府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向各部门发通告，要求今年7月1号起新入职的公务员签署声明，确认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安排可以令到公务员更自觉要效忠特区，认为是一种承诺和彰显承担。他说，基本法保障个人的言论自由，公务员在政策酝酿过程中有不同意见可以表达，但是当政府有政策决定，公务员不适合公开提出相反意见，否则会令到人有潜在或者观感上的冲突。聂德权又说，公务员违反誓言是很严重的事，假如言行违反公务员守则，需要按纪律惩处机制处理，最严重可以被革职。他说，当局在咨询公务员团体之后，会考虑不分职级和职系一并处理的意见，稍后敲定现职公务员的安排。教协在社交网站上在九龙塘宣道小学被取消注册教师的手写感言，表示感谢市民关心、支持和鼓励，说留言和打气都是守护香港教育界最重要的支柱。 有关教师早前被指有计划地散播港独，被教育局以严重专业失德为由取消教师注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今朝早在本台节目话，教师要为教材负责，质疑那名教师是否明白港独在香港宪制地位的不可行性。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个星期中期有大雨和强风。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三宗坏车啦，咁就喺坚拿道天桥落坚拿道东嘅支路，近湾仔消防局咧有坏车嘅，影响到而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就系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落坚拿道东嘅支路，近湾仔消防局有坏车，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跟进翻龙翔道嘅坏车啦，现时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口第二线嘅坏车系未拖走噶，车龙排到启业村。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狮隧口第二线嘅坏车未拖走，龙尾排到启业村。咁但系咧反方向去观塘近狮隧口快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北架山花园。咁就系现时啦，龙翔道去观塘近狮隧口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龙尾排到北架山花园。喺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鲗鱼涌公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御港湾。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一段车龙排到天主教善道小学。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路面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的时候就记得要减速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喐一喐， 由 Radio 2策动， 迎接香港1019， 二台喐一喐。 我是夜鬼来的，不要要我动啦。 不动不动当然不动啦。 你不动我动。 那我算是动还是不动啊？ 我动啊，动得很厉害。 新星新意1019，二台动一动。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 Bella 林永彤。学校复课，家长们都要帮手的。第一就是透过每日了解子女在学校做过什么，去确保子女在学校有做卫生措施。其次要安排子女有足够的休息。最后记住，家长们都要保持正面心态面对疫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知不知道怎样选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的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哪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系想悭啲都唔得噶。今日开始，我要食多啲营养补充品，炖多啲补品食先得。 点解呢？ 为咗我个健康咯。如果唔系，好容易患咗一啲咧慢性嘅疾病噶，例如心脏病啦、脑血管病啦、糖尿病、高血压，甚至系癌症哦。 系想健康，其实唔使用钱食补品噶。嗱，你多啲食蔬菜水果，同埋减少进食咧高油啦、盐啦、糖啦或者腌制嗰啲加工嘅食物都可以噶。嗱，仲有啊，缺乏体能活动咧系多种疾病嘅其中一种高危因素嚟噶。 你意思即是靠定期做体能活动就可以预防慢性疾病？ 当然啦，仲可以帮你维持适当的体重，保持骨骼啦、肌肉同埋关节健康，预防骨质疏松症，仲可以帮你减压，人都开心啲，仲经济好多啊！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每次听呢啲 trailer 咧，即系呢个头啦，呢排。我都分唔到究竟系二台嘅宣传声带定系卫生署嘅宣传声带， 非常之 系模仿得非常之好啊！ 非常之好，有嗰种感觉啦。 系啦，我要听到最尾先知道，哦，原来佢 sell 紧呢样嘢嘅。 咁啱啦，如果一开波你 get 到咧，系啊，就冇嗰种效果啦。 真系好，学到好多嘢，真系喺呢度工作。 喂，老婆，一阵间咧，我去超市入货，同埋买嗰只米，而嗰只咧太硬啦，你仲有冇嘢买啊？ 食软饭真系好咩？ 喂，你讲咩啊？我几时食软饭啊 ？B B 啊，我意思系唔中意啲米冇咬口啫，你唔好嬲啦。不过今日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杰彤嘅周末有情人就真系讲食软饭啦。 啊，系、啊，老婆，我今个月啲零用钱咧， 嗱、呢个争啲。一去到一半已经估到今个礼拜，已经估到今个礼拜讲食软饭啦。 系啊， 台长啲嘢就 OK 啦。听到最尾你先知佢想表达啲咩。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报个时先啊，几多啊？ 而家时间下昼3:41。 系啊，师培已经翻咗嚟啊。师培今日着得好靓，不过佢听唔到我哋赞佢，冇计。 师培有几时着得唔靓啊？你话？ 师培今日真系好靓。好啦，咁啊，跟住之后报埋天气啊。 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思培永远都系咁靓，呢个系定律嚟噶嘛？ 系啊， 就好似我哋讲嘢咁好笑，永远都系定律嚟。 定律啊， 其实就咁讲，严琼嗌外卖啊， 啲人话好好笑， 啲人话好好笑。但我先醒起，其实我哋原本唔系想讲嗌外卖嘅。 哦，系啊， 我哋原本有第二个 topic 噶嘛， 但系因为呢一个嘅 topic 咧嘅即系前半部分就系 嗌外卖嗰样嘢，严琼嗌外卖好似一个成语故事咁样，意思系人心不足蛇吞象咁样。 严琼嗌外卖，估一个歇后语啊，不如大家作个俾佢啊。唔敢讲， 我都唔敢 讲。咁呢个， 算，冇。好啦，咁头半 part 就即系大家觉得好好笑啦。咁啊，听下下半 part 究竟啊， 发生咩事啊？ 发生啲咩事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推介你点样测试你同你好兄弟嘅友情指数啊？嗱，就咁嘅，俾个情景大家一齐谂下。而家你就同你嘅好兄弟一齐去厕所，前面有三个尿兜，佢行咗去最右边嗰、那个，你会企喺中间嗰、那个，定系最左边嗰个去屙屎屎咧？如果你系选择企喺最左边，即系同你兄弟隔一隔咧，其实好正常嘅。因为唔知点解男仔去到尿兜嗰度位置咧，硬系大家好似要进入一个私密嘅空间，唔想大家见到大家。即使入紧厕所之前大家倾紧偈都好啦，去到嗰位突然间好似静一静，隔一隔先，去完啦，洗手，然后先再继续倾咁。但如果你系拣直接企佢隔篱咧，我觉得犀利啦，因为你系完全冇任何忌讳， 你竟然觉得企喺个隔篱好安全、好放心，觉得一世人女兄弟有咩未见过啊？你有嘅，我都有啦，系咪先？企喺你隔篱有乜所谓啊？继续倾啦，唔好讲咁多嘢。所以呢一个小情景咧，我觉得反映到嘅。所以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听住我哋今日呢一个嘅推介，再回想翻你同你身边啲好兄弟嘅回忆，睇下你同佢嗰个兄弟指数啦，称之为有几高咧？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好啦，故事嚟到下半部分啊，即系正当我哋食到即系饱一饱之际咧，咁啊去厕所啦，因为要做嘢，咁啊做嘢之前就去个洗手间，咁啊即系摆低一啲嘅负担先 ，OK？ 好啊，咁啊我哋嘅厕所喺一楼，咁啊同阿邱生话，喂行啦去厕所，好行啦，咁我就行到去最入边嗰个嘅尿兜， 系， 咁我谂住咁嗱呢个系一个礼貌，一个礼仪嚟嘅。礼仪廉就喺度表现出嚟啦！如果有三个嘅尿兜，麻烦第一位嘅使用者 企边位？ 企边位？ 正常，真系好正常。 唔好企中间。个概念系咩？女士未必明白，但系只要你行入地铁，同一个道理嘅。嗱，一排嘅座位有六张凳啦，系咪先？中间有条柱啊，系咪先？咁咪三三分开啊，系咪先？ 系。 作为一个有公德心嘅人。麻烦你坐咗边位先， 边位先啦、 啊，系啦，咁大家咪可以多翻啲空间去坐咯。即系如果你一开始已经坐中间嘅， 系 咁左右人哋咪有啲难拣咯，系咪先？ 哦， 个道理好简单嘅咋，你坐小巴定坐单丁位先嘅， 系咪咧？都系嘅， 系咯，即系人系有自己嘅空间噶嘛。好啦，咁啊，话说小弟，我真系激气，我真系话说小弟行入去厕所，本住礼仪廉嘅心态。有礼仪同埋谦卑，所以就 系 廉啦，系夹硬嚟嘅，所以咁跟住之后就行入咗去最尽头嘅尿兜啦， 尿兜啦，即系剩翻隔篱同埋再隔篱两格， 系啦，即系左中右咁样啦，我系行咗去 最右， 最右，好啦， 就系头先个情景啦。 咁一个正常嘅人系应该会行去 最左 啦，系啦，因为最左同最右中间隔咗一个即系中间嘅一个中立位置，系咪先？请你给我留下身边这个位置。好啦，阿四眼细嗰日无啦啦行过嚟，行过嚟唔紧要啊，佢连我倾偈啊，喂，咁样企好似几舒服、啊。佢话乜嘢啊？可唔可以唔好喺呢个时候？因为有几样嘢我发现咧系。有啲尴尬嘅，嗱，首先第一个就系嗰、那个即男士去洗手间啦，即喺嗰、那个尿兜，嗱，如果啊，因为尿兜有分几款噶嘛，系咪先？最简单可以分两款，一款系资本主义下嘅尿兜，即点啊，一人一个嘅， 一人一嚿啊， 一个系共产主义嘅，即一大座 啊，暴型嗰、那个， 系啦，我称之为共产主义尿兜。系啦，嗰、那个就系资本主义尿兜，因为自己拥有自己嘅嘢。 冇错。 好啦，咁资本主义尿兜啱啱解释过就系嗰个叫做即大家尽量 有自己嘅空间啦。 系啦，共产主义其实你真系可以企隔篱。 虽然系一个自由市场，但系无形之手，大家会知道去边啲位啦。 系啦系啦，你都唔会企 exactly 喺嗰个人隔篱噶嘛，你都褪一褪开啊，系咪先？系啦，咁但系当然中间嗰间距系好因人而异嘅，有啲隔得开啲，有啲隔得少啲，呢个就 系 共产主义尿兜嘅一个做法啦。 系正常嘅， 资本主义嗰、那个。即系每个人有自己嘅空间行过嚟，咁首先第一个话，第二个系咩呢？就系倾偈啦。 你屙尿又咪用口？ 去紧小便嘅时候咧， 你又咪用口？ 倾偈系好尴尬嘅，有几个情况。第一个假设 啊， 假设啊， 啊， 假设个情景题，你去咗我哋 lobby 嘅洗手间， 系 好啦，咁呢个时候。谂个例子先啊！呢个时候，松哥又咁啱去厕所， 系， 但你已经去到一半啦。 嗯， 你打唔打招呼咧？ 打 打招呼， 打 OK， 礼貌嚟嘅， okay. 我唔会转身过去，不过净系拧个头过 去。咁你咪对住，哦，即系你个头会拧， 系、哎，我以为转埋个身啊，从哥敬礼咁样，我肯定会转过嚟，从哥你好咁啊，哎 ，sorry， 唔好意思啊，帮你抹翻咁啊， 啊，冚捞啊你啲，所以嚟咁咪仲继续有得做咯。咁跟住之后，好啦，咁假设调翻转， 系 从哥去紧洗手间， 系， 你会唔会打招呼啊？ 都要嘅，我觉得。 如果佢完全系望住前面，佢冇怀疑你行入嚟咧， 唔得噶，因为同一个空间啊嘛。 我有时候有啲 hesitate 噶，我真系有谂过啊，人哋享受紧佢自己嘅私人时间， 系 咁我咪即系可能 我明嘅， 系啦， 因为如果我嗌佢就好似话，哦，我见到你屙尿啊，我发现到啦咁啊， 又冇呢种感觉，我只系觉得嗰个系佢嘅空间啫， 哦， 即系嗰个位佢系佢嘅空间啊嘛，咁、可能即系如果你洗紧手，即系你行入去嘅时候，佢洗紧手。咁 OK 啊，依 家一定会啦，依家一定会啦。 即系真系你排泄系一种好私人嘅 正常 嘅时间嚟噶嘛， 正常。 咁所以我有纠结，即系 let's say 如果见到一啲叫做 高级一啲啊，高层啲啦，前辈啦， 咁你好唔好打招呼咧？咁样咁好啦，第二个问题啦， 正常。 如果嗰个唔系高层咁简单， 系 直情系一个名人咧？即系例如， 佢识唔识我啊？ 佢唔识你， 哦，佢唔识我就 佢唔识你，系啦，佢唔识你嘅， 系 假设，假设真系假设啦。 假设刘德华 系啦 ，OK， 华哥，哇，直情你 feel 到个华仔天地喺嗰度啊， 华仔小天地 系啦，咁你系咪先？ 我真系咁讲，华仔 唔系即系佢有自己空间咯，华仔空间喺嗰度， 嗰啲 系啦， 华仔天好多人嘅嗰度。 sorry， 好啦，咁你。你打唔打招呼呢？ 如果佢唔识我，我就未必打啦。 系啦， 系啦。如果佢拧过嚟就点头咯，但系唔会主动，因为佢唔识我嘛。 系系系， 就冇嗰种感觉啦。因为如果系头先， 我觉得系个礼仪嚟噶，即系你几时同人打招呼，同埋佢转身，定系佢啱啱开始紧啦，定系去到一半啦，定系就完嘅时候，边个 moment 去打个招呼，系一种嘅技巧嚟咯。 点都要噶，如果识 咁当然即系 let's say 如果阿华哥真系咁。即系好有礼貌地见到我哋后辈，佢话哇你好，咁梗系打招呼啦，系咪先？但系如果佢唔遗意有人行入嚟嘅，咁你 咁就唔咩咯？ 系啦， 即系嗰样嘢，我系好斟酌佢识唔识我啊，因为系啦，即系我觉得系嗰个人会对自己嘅 judgement 咯，即系我头先讲上司嗰啲咁样，佢识我嘛，咁我觉得就需要打招呼。 可能松哥都唔认得你咧，做咗咁多年啊 ，Give me five 嗰个边个嚟？ 边个？头先有个人入嚟同我打招呼， 边个嚟噶？ 唔识个咁样。好啦，呢个系你嗰边，你仲有冇嘢发表啊？你嗰边 唔系，咁跟住嗰个古仔就系、咁所以我就觉得即打招呼系还好啊，你唔系倾偈噶嘛，即系你去紧厕所啊，呢排啲股票跌得好劲、 啊， 即系你行入去，假设阿 O 咁样，你行入去，唔系咁阿 O 熟就冇乜嘢嘅，即系如果你熟咁样行入去倾偈又冇乜嘢，唔系、但系都唔系倾偈，你哇哦哦，我唔识讲啊嗰日。即系有啲距离嘅倾偈都 OK 嘅、但系你嗰日行过嚟系控块面过嚟，喂， 我想讲，其实咧嗱，头先你听我一路讲两个字， 交俾你系嘛，交俾你系嘛， 俾首歌你，俾首歌。我 feel 啲巴底又改图啊，谂住紧。 嚟， 我喺度用正常呢两个字咧，因为其实我入到去嘅第一下，其实真系好正路，系会想企喺。最左手边嘅 露丝和莱丝都是花样男子， 但系当我企咗喺最左边隔咗一个尿兜之后，我脑里边突然之间萌生一个念头，嗰时拉紧裤链落嚟噶啦，我谂紧，其实我同肥仔咁熟，做咩要隔咁远啫？我同佢咁 friend， 有乜所谓啫？因为我头先嗱，头先 Simon 嗰度都讲就系好多时候，就算你入厕所之前你倾紧偈入到去尿兜咧，大家会静咗， 系 会真系有所谓头先讲，即系好正常嘅啫。 系啊， 但我就觉得，喂，我哋两个咁熟有乜所谓啫？咪继续。 其实可能我哋唔系咁熟咧， 我觉得系啦。你当我单方面，于是乎喺我拉 双王有心，神女无梦呢样嘢真系。 于是乎我拉。呢、这个动作点形容？算啦，都系照形容。拉低咗裤链就行埋喺隔篱嗰个尿兜嗰度，跟住我就有一种懒得嘅，喂 okay, 有咩感觉啊？系啊， 嗰啲咁样，因为我知道任何嘅男仔一般嚟讲真系会隔开嘅， 系， 但系嗰一刻我突然间，我哋嘅交情啊，系唔应该有嗰个鸿沟喺度？我觉得你应该感到荣幸， 我愿意企喺你隔篱一齐屙尿，冇呢个尴尬感。系，我心里边真系咁觉得。 唔系，咁我觉得系一个测试，我又未。我第一下又尴尬，但好快已经缓和咗，即系唔系尴尬？第一下系不知所措啊， 因为好少嘢。 做乜嘢啊？咁第二下已经玩嘢系嘛？只眼仔系啦，所以系还好嘅。但我嗰下咧系有一种好快嘅感觉，系咩感觉呢？知唔知呢首咩歌？ 我唔记得歌名。 歌神许冠杰，急流勇退。 即刻快啲屙完走， 然后两个麻甩佬再倾起，有冇试过去到一半嘅时候夹硬停咗去？人人想拥有，谁料此刻只向往自由，留住向往自由。我同你讲， 我真系唔记得咗，系 系啊！我哋都我哋喺度讨论，即系因为我真系有一刻谂，唉、哎，算啦，我。 我 揀暂停的动作，然后行入次格啦。我俾你一个人独享晒三个嘅资本主义尿兜，我行入去另外一个世界，系啦。但系作为一个，我唔知道女士啊，作为一个男士，你要忽然停咗嗰、那个即急流勇退， 系一种 困难嘅嘢。然后你就喺嗰个嘅过程当中，你就讨论有冇试过呢种嘅经历。 我就问一，你有冇试过？系啦，中途截水啊。 然后最尾得出嘅结论系。不如今个礼拜六后会讲呢坛嘢啊！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点知你就放我飞机？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呢位听众，你点称呼啊？ 又系我啊，我系一仔啊。 哦，又系你啊，一仔，连续三个星期打嚟咯、啊，今次有啲咩事想同我哋分享啊？ 系咁嘅，我咧呢排咧，因为要同我啲好朋友要分开啊，咁所以咧有啲唔舍得，咁就想点首歌俾佢哋咯。 哦，离离合合嘅嘢经常都会出现噶啦，唔好太过唔开心。 因为咧， 咁究竟你想点啲咩歌嘅主题啊？不如你话俾我知啊。 我哋咧、通常都系夜晚先见面噶，嚟紧冇得见啊！我想点首关于夜晚。叫他们要好好保重的歌啊。 哦，夜晚好好保重，那不如就那首好经典的《今宵多珍重》啊。 好啊，我都好喜欢听他啊，他其他歌我都好喜欢的，多谢你啊。 不要不开心啦，总有一日你们可以再见回的嘛。 今宵多珍重， 今宵多珍重，听日又未不会系咁。 今宵多珍重， 今宵多珍重，听日有另外一个样。 今宵多珍重， 今宵多珍重，听日又未必会系咁。 今宵多珍重， 今宵多珍重，听日有另外一个样。你有冇牌子？生出嚟嗰阵时，唔系含住条金锁匙，系一条生锈锁匙。你老豆冇本事，冇钱养仔活儿，你阿妈就菜，你个衰菜，生你出嚟都系多余。唔该，你要记住人生嘅大门系要靠你双手去打开。掂嗰阵时就唔使惊，好使尽力，得嗰阵时唔好怨天怨地。可以试下去谂条路，唔系一定要咁走。要坏嘅话，唔一定要食烟饮酒，唔系一定要耷低头做人只狗。可以抬起头，自己行每一步路，唔使俾人睇死系一个冇用嘅细路，自己后。做到自己又当然最好，做唔到都千祈唔好放弃自己，坚守条路入的路，落失路。 今宵多珍重， 今宵多珍重，听日又未不过系 今宵多珍重， 今宵多珍重，听日又另外一个样。 今宵多珍重， 今宵多珍重，听日又未必会系 今宵多珍重， 今宵多珍重，听日又另外一个样。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才是对得住人哋，所以